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喺美中展开啊贸易同埋关税嘅核战嘅同时咧，咁啊英国咧啊呢个国家咧嗰个处境咧，亦都系啊最近搞出少少啊嘅风波啊，就系一个英国嘅啊左翼嘅女议员。佢个名叫做咧霍布侯斯，啊呢、這个女议员咧，佢有德国嘅血统，本来喺利物浦嗰度咧出身，咁啊由于咧即系天生系中意啊讲人权啊自由啊，咁啊入咗英国下议院啊，啊对于中国啊香港啊嗰啲人权关注嘅委员会啊呢啲咁嘅组织，啊咁咧就曾经咧就啊呢啲中国啊香港啊啲人权啊。2019、2020年嗰啲事咧，系发过言。咁点知咧，呢个霍布侯斯咧，啊呢位妈咪咧，然后佢有个孙咧喺中国香港大学嗰度咧系读紧研究生。咁于是咧，佢就同佢老公咧就谂住前日咧就一齐搭飞机咧，就由伦敦嗰度声称咧系探孙。点知一到赤鱲角机场，啊犀利啦！今次咧香港呢个前英国殖民地啊！真正是土著当家作主，吐气扬眉，竟然咁咧系将呢个前宗主国嘅前白人议员咧，两公婆的入房仔，咁啊扣留5小时，就中间发生啲咩事咧就唔知道，啊咁啊多番盘问，咁有冇除晒衫啊，叫佢鸭仔跳啊，百般羞辱咧就尚待证实，咁总之咧跟住啊对呢个霍布侯斯啊。嘅盘问啊，同埋佢提供嘅答案唔系好满意，即使啊系叫佢全班飞机搭翻快攣翻伦敦，即系惨啦！喺英国搭翻去已经13、14个钟 ，jet lag 咧就已经天旋地转。咁我希望佢啊搭商务位啦，有得躺平啦。咁啊喺香港咧晾两晾咧就打埋翻去。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啊个赤鱲角机场啊。嗰啲入境官员啊，都好识玩嘢喎，就话俾佢老公咧入境，吓个仔都可以嚟，好似又同埋个仔嚟添啊，咁大只乸咧就要滴翻去，系嘛？咁啊咩原因咧？啊入境处咧当时就冇话明确讲，系嘛？之但系好笑嘅就在于咧，英国政府同时有一个叫外贸政策部长，啊叫做咧艾力森。佢而家正在中国香港特区咧，系访问嘅喎。啊，呢个艾力森虽然系工党政府嘅官员，但系工党同埋自由民主党呢个被驱逐嘅霍布侯斯啊，系曾经组个联合政府，大家都系左翼噶嘛，本是同根生。咁你见到你自己啊喺国会啊里边啊嘅同袍啊，系兼咧。是英国大家的从政的人士呢是来到中国香港惨遭羞辱呢这个艾力森呢就没胆呢是提出抗议喎。反而呢是接受啊这个前殖民地啊的陈国基啊这个声称的政务司司长召见的时候呢陈国基就话俾佢听是吧嗱你哋呢即係呢班俾人呢、这个俾人赶得返去嘅呢嘅所作所为呢啊你哋自己心知肚明。啊这个呢即係入境处呢就直接咁讲佢话不评论个别个案嗱、啊、跟住佢又加一句喎只不过係咪即係当呢啲入境者呢佢接受盘问嘅时候被问及你嚟香港有何动机目的如果你唔答嘅呢就会对你嘅入境批准冇乜好处啦。即係换言之嗰5个钟头嘅盘问呢呢、这个霍布侯斯呢係对中国香港特区机场入境处嘅职员呢係相当之唔合作。就于是踢咗佢返去。咁霍布侯斯呢嗰、那个反应呢啊相当之呢即係唉阴公呀又话好唔开心呀、觉得呢要想只係想探个孙呀、点解遭到咁嘅对待啊？咁然后咧翻到去投诉之后咧， 英国政府啊，外交大臣拉米咧就话要求中国要解释啦，呢、這个先笑死人啊！喂，你拉米啱啱先去中国，同埋你英国嗰个外贸大嗰、那个财政大臣李夫斯走去做咩啊？你走去黑合同、黑投资，结果咧系挨到六亿英镑翻嚟，仲要分期啊，三年至五年咧先至落实。咁啊，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眼中，你而家成个英国啊，佢都系睇你唔起噶啦，系嘛？掟你掟走你一个半个呢啲咁嘅芝麻绿豆嘅议员啊，算系乜嘢？你要你竟然够胆要求解释？点解要向你解释先？啊，你自己向自己解释，点解你啊，系嘛？对中国咁卑躬屈膝，同埋走嚟黑钱，仲要咁串啊？啊，仲要啫？去评论中国同香港事务嗱，呢个咧世界有句成语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英国今日落到一个咁可怜嘅地步，我谂起啊中国作家钱钟书嗰句名言啊，叫凡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咁啊，你衰啲乜嘢咧？我一阵咧系再逐件讲出嚟。啊，鲍生，你有冇听过呢一件闹剧啊？ 系啊，呢件事咧就我都有留意到。阿贺侯斯咧就系自由民主党嘅议员。咁首先咧，点解会被驱逐入境咧？咁我觉得就喺网络上边，我就搜查唔到咧有关于佢对中国嘅好激进或者系不友善嘅言论。佢只不过系欧洲议会嘅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里边嘅成员。咁我唔知系呢个组织咧会唔会有一部分嘅。言论或者他们通过的政策呢是令到中方或者香港特区政府不高兴啦。咁他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呢他亦都说他从来没有高调批评中国事务。咁而且呢他当时呢他说差点想喊啦同埋呢觉得整个过程里面呢就长达五小时的盘问同埋呢扣留呢就令到他不开心。因为他连呢在大堂等他的仔都见不到 阴公 就同埋个老公就要飞返去啦。咁成件事呢咁当然如果即係睇返转头呢就唔意外啦。第一就係因为佢第一你唔系工党你唔系执政党嘛。自由民主党你都是在野。咁虽然曾经组过联合政府但是已经是明日黄花啦。咁唔俾面你唔出奇。第二我觉得有性别歧视之嫌因为呢是女人。如果用返工党呢啲左翼嘅立场呢应该从性别歧视方面呢就向中国抗议嘅。因为你都知啦即係工党嘅一定会保护呢啲女性啊少数族裔啊或者弱势社群㗎嘛。一个女人议员咁样嚟到仲唔系执政党咁你咁样歧视佢你应该从呢个角度出发。所以拉米呢就话 抗议啦。 佢只系讲到呢佢系令人担忧㗎。你喂你諗下呢个咁嘅拉米呢即系废到震。你一个议员是不是你的党现在这样被拒绝入境你只能用令人担忧愤怒都不敢用遗憾也都没用这个程度是很低的所以我觉得今次呢就你说得对的是自取其辱还有呢即 我不是说这位侯这位女议员 霍布侯斯 霍布侯斯 不需要用英国官方跟他选的中国译名从他揀个中文译名应该用返北京同叫他哋嘅译名嗰、那个唔系叫林大伟嗰、那个外交大使叫拉米中国亦做拉米因为你哋应该采用大陆同你改嘅名字、因为你今日佢攞緊钱知唔知 呀 嗰个亦唔系叫斯几贤系叫斯坦默呢、这个系中国嘅译法呢、这个我就咁叫啦因为我同你定性是你冇独立你英国冇独立的国格在中国面前。是吧对不住我今集呢是讲得即是带少少幽默感觉得坦率啲啦。我告诉你霍布侯斯你话唔舒服唔开心你是自由民主党。我而家先同你话俾你听你而家衰乜嘢先。点解中国睇你唔起先。首先你个自由民主党嗰个领袖叫做 Ed David, 这个叫做戴维在2013年他被英国的报纸和军情五处踢爆他收了当时的在英国的中国女间谍李政区现金5000磅 嗱，呢啲系英国报纸爆出嚟嘅，系嘛？喂，你霍布侯斯啊，你话唔开心，唔开心，你唔明点解？唔明点解？你咪问下你个老细咯，因为你个老细贱啊嘛。5000磅 cash， 你都要问嗰个李政区啊，嗰个中国女律师啊，系踎喺唐人街嗰个被指为女间谍嗰个黑。喂，大佬你唔系啊嘛？即系唔怪得连首相斯坦默连套西装啊，都要由英国啲有钱佬赞助。睇场足球啊，20000港币一张飞咧，系你自己都要贪啊嘛。所以而家中国同埋香港咧，系歧视、鄙视、蔑视咧，系成个英国三个党。前保守党、现在的工党政府同埋自由民主党，尤其自由民主党，因为你的老细、你嗰个党魁 Ed Davey 收个中国只系得5000磅、50000港币咁大把，吓、啊、你嗰个党嘅党格同埋人格，仲要好笑嘅叫自由民主，叫 Liberal Democrat， 系嘛？喺中国眼中，你系不值一个屁啊！所以呢赶你就系赶你，吹咩？冇错，你系冇讲过任何激进嘅嘢，咁我中意赶你得唔得先？啊，呢、這个第一，跟住咧，你呢个李夫斯咧，啊就系、是、半年前咪走去中国嗰时拎翻翻咧，就叫6亿英镑。嗱、啊，這個、呢个咧亦都系俾英国上下咧系嘲笑嘅。OK， 但系最大嘅导火线就系、是、中国唔需要话俾你听我点解抨走你。只不过攞你做一件咧祭品啫，系可以讲，亦都可以讲，唔系针对你霍布侯斯，系针对你成个英国。你而家最近串我，串咩？第一，我而家系都要嗰个铸币厂泰晤士河南边嗰个要做中国大使馆。你而家斯坦默迟迟未批，仲喺度咧纵容一班香港人多次几千人咧喺河边嗰度抗议。啊！你呢条咁嘅蛊惑仔，啊！你嗰个政府，你啱啱走嚟问我黑咗6亿磅，你唔使我叫噶啦，你攞咗合同翻嚟，你当然就系要批准嗰个铸币厂俾我做大使馆啦，系嘛？当然啦，嗰个系你个历史古迹，咁鬼叫你卖咗俾我啊？系嘛？卖咗俾我，我当然有权啦，系去用嚟做大使馆噶啦嘛，系咪啊？系嘛？喂，咩叫唔得啊？啊！第二个国家就话唔得，美国可以话唔得，你英国冇资格话唔得。呢个第一，第二，斯坦默近日竟然将一间中国嘅建业公司，呢、這个咧系喺石家庄，喺河北省石家庄出边一个小地方注册嘅一间所谓嘅钢铁产能公司，吓、啊、收购咗嘅叫 British Steel， 啊，因为咧系做到蚀晒本。你嗰个斯坦默竟然咧系够胆将中资拥有嘅英国钢铁收归国有，你亦系胆大包天，系嘛？收归国有呢只系抢啫，系嘛？啱唔啱？你嗰头你唔好唔记得你攞你舐咗我6亿英镑噶喎，系咪先？嗱呢啲咧加加埋埋吓，唔好讲话香港嗰啲咩黎智英啊嗰啲咁样，你斯坦默见老习嗰阵时咧，系当面咧系提出，结果俾老习啊，中方嗰啲代表团即刻将在场嘅英国记者嗰啲 BBC 电视台全部驱逐，喂，已经俾面色俾你睇，俾咗好耐噶啦，你仲唔醒水？啊！喺呢个时候，你仲怎咁揾个二打六呢啲咁嘅自由民主党呢咁嘅名不见经传嘅女议员走嚟香港探孙？探咩孙啊？嗱，话俾你听，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批过另一个议员嚟，嗰个冇事，嗰个边个啊？英国维新党 Reform Party 嗰个主席就叫费拉治 Nigel Farage， 费拉治半年前就嚟香港，去咩？系探佢个仔。个仔喺香港做紧金融界嘅高级人员，佢仲 check in 住咗喺文华酒店，仲喺文华酒店即时连线咧，系同英国 BBC 做访问添。啊，因为嗰阵时发生紧一单英国嘅白人基层嘅爱国市民咧，系反对斯坦默将英国伊斯兰化嘅一啲游行示威。嗱，放就放费拉治入嚟，因为嗰个系右翼。费拉治都咧批评激过共产党嘅，佢同 Donald Trump 都好老友，之但系咧就唔放你呢个叫做霍布侯斯， 补充少少， 因为睇唔起你啲左交啊，知唔知啊？ 嗯， 系咪啊？ 咁嘅， 我就補充少少啦。呢、這個中國共產黨咧，佢哋有一啲規則嘅。總之 系啊， 你使佢錢， 系 你咧 啦， 就冇聲出，你就要任佢魚肉。你一日冇使佢錢，包括呢、這個啊之前嘅改革黨或者叫而家叫 Reform Party 啦，佢就算你點樣右翼，甚至你批評過中國，佢都覺得你有骨氣，尊重你，甚至你可以咧。好似呢位党魁咁样，前党魁啦，就出入呢个香港嗱。因为根据翻军情五处 MI5 嘅透露咧，喺3年前啊，呢、这个唔系我讲嘅，系英国嘅情报机构嗰时嘅被指为间谍嘅李征区，就系、是、中国嘅代理人，佢同好多嘅国会议员建立咗联系，同埋咧向政界捐款。当然啲钱唔系佢噶啦，就梗系来自中国啦。头先你讲嗰、那个。Ed David 咁只系5000磅，呢、这个自由民主党当然系湿碎，但系其实咧当时嘅工党啊嘅加德纳咧被调查之后，由 系 2014年开始代咗李征区42万磅嘅捐款，当时 啊，系啊，系啊， 佢系承认噶。咁啊，加德纳系咩人呢？系当时在野党霍尔宾嘅 影 里 子 边 环境大臣， 系啦，影子 影 内 子 阁里 系 边嘅环境大臣。咁即系简单而言之，其实工党喺10年前你已经代紧中国共产党嘅钱，而通过李征区射落去，系多过自由民主党好多嘅，系42万磅捐款啊！呢、这个加德纳系认咗嘅，佢话佢自己有上报。咁当然我梗系知道啦，因为佢哋走嗰条线一定系通过李征区，通过呢啲咁嘅下边嘅一啲机构去接受呢个捐款。咁啊走几条线。咁點樣落到去自己袋，或者落到去你嘅親朋戚友袋？呢啲唔使教啦，大家都識噶啦。呢啲咁，所以而李征區個仔啊，亦都係工黨議員嘅 系啦， 工。咁啊，後來就聘就被聘為佢嘅經理。咁呢啲全部呢，都係你代晒中國共產黨嘅錢，工黨同自由民主黨。咁所以點解唔使俾面你？唔使俾面你个拉米，唔使俾面你呢个女议员，就系咁解咯。但系点解改革党个个系可以自出自入香港呢？因为 so far 到现时为止，MI5 冇话到佢有代过钱，佢 未 亦 有 都冇 证 承，未有证据，佢亦都冇话过代过 据。 钱。嗱，其实成件事个分别好简单嘅咋，唔使咁复杂嘅啊，就系、是、你收过佢嘅好处，佢就唔使当你系客人，佢可以。疑似棄子， 你係下人啊！ 你一日 哎呀， 冇代過佢嘅錢，佢都仲尊重你係一個對手。嗱，唔係敵人先嚇，係對手啊！對手咧就唔同敵人嘅啊，咁啊對手亦都唔同下人嘅，因為你出過佢糧咧，你就係下人，個分別就係咁樣，陶生。 那系咯，嗱，你自由民主党个党魁 Ed Davey 收过佢钱啦，工党咧呢、這个。你都講講啦， 加 影 德納， 子大臣又代過佢錢啦。 系啊， 好啦，保守黨咧，前 唔使 政府 講， 咧就係、是、始作俑者，就係、是、將 British Steel 呢、這個咧英國鋼鐵咧係博取賣俾喺河北嘅呢間咧小型啊竟然喺石家莊嘅中資嘅企業叫敬業集團啊，當時咧係佢博取嘅。好啦，咁佢而家博取咧，而家咧中國就喐啦。佢咧嗱，2020年先購入嘅咋，好近啊！嗰陣時咧就喺度呢個新冠病毒期間啊，好啦，咁而家短短5年咧，而家呢間中資擁有嘅英國鋼鐵就話做到蝕到咧趴喺度啦，就會咧刪咗佢個窩爐，就令到3500名咧英國嘅鋼鐵工人咧就即時失業，係嘛？嗱，呢間公司咧就鬼叫你自己經營不善先，英國佬2019年咧係破產，後嚟被英國政府破產管理機構接管，2020年被中國嘅敬業集團用7000万磅，即係7亿港元咧就收購，可以講話好平嘅價錢。好啦，5年之後，敬业集团咧就话俾英国政府听，而家呢间工厂每日亏蚀咧系大约70万英镑。既然系咁咧，我唔蚀啦，系嘛？因为点解啊？维持啊，佢里边嗰个你知钢铁咧要烧红个炉嘅，佢话运转要用嗰个高炉嘅原材料 嗰啲焦煤同埋铁矿球咧就供应不足，同埋来价好贵，系嘛？咁咧，因为咁咧，就呢个敬业集团咧唔想再咩啦，为咗关闭熔炉啊，大镬啦！3500人咧里边至少要炒一半。咁咧，工党政府咧讲到明啊，你个名你个招牌咧就系为工人权益噶嘛，所以咧佢而家咧要介入，系嘛？咁英国政府咧提出个补救方案嘅，佢话咧不如咁啦，你话买唔起嗰啲高炉运作所需嘅焦煤嘅原料，等于我同你买啊。但敬业集团咧就拒绝，反过嚟要求英国政府咧系俾5亿英镑，系嘛？咁啊俾咗钱咧，英国政府话我俾咗钱，你点用啊？嗱，你唔好将呢5亿英镑啊调翻去中国，系嘛？咁但系咧，敬业集团话你俾咗我啲钱，我系老板，我点用关你鬼事啊？我完全可以将资金咧转移去咧系中国，但系亦都唔等于话我同意就俾嗰个锅炉咧系继续咧系运作。嗱咁样嘅话咧，就即系一巴二巴咧就系刮落英国政府嗰度。好啦，咁而家咧英国工党嘅商务大臣雷诺斯咧就话，敬业集团咧想要嘅太多啦，于是下令接管。啊！佢话咧要将佢国有化，呢间公司咧一年嘅亏损咧系高达2亿3000镑。雷诺斯话：吓、啊，我哋英国政府唔应该将呢个钢铁厂卖俾中国，我哋太天真啦！乜你而家今日先知道你系一个咁天真嘅国家咩？呢、这个唔系天真啊！唔好用错形容词，呢、这个唔系 naive， 呢个叫 stupid， 呢个叫愚蠢。甚至可以用一个高级啲嘅，呢、这个唔止系愚蠢，呢、这个叫 moronic， 呢个叫白痴。唔止用 moronic， 再可以高一级，呢、这个叫 imbecilic。啊，呢、这个 imbecilic， 我都唔知点译。imbecilic， 将呢个英国钢铁厂卖俾中国，咁就系前保守党政府啦，系咪？所以三个党咧系大家蠢斗蠢。嗱，点解你要卖呢？因为你冇理由唔知噶。中国嘅钢铁产能咧系年年系过剩，佢系产出产好多好多嘅，系咪？因为咧佢个钢铁产能啊，系喺呢个咧中国政府咧系补贴嘅，啊，所以佢年年过剩，一个钢一个铝，呢、这个咧系向全球咧系补贴咧系推销，系咪？淨係2024年中國鋼鐵嘅出口量，淨係出口咋，整超過1亿公吨，八年來咧係最係一個新高點，係嘛？咁然後咧，2025年咧，中國極可能咧再出產咧，再出口咧1亿公吨嘅鋼鐵。嗱，你家咁嘅敬業咧，係一間好細嘅公司嚟嘅。啊！但最大嘅上市啊，嗰、那个叫宝山钢铁，呢、这个先系劲嘢。2023年出口咧就已经创下近600万公吨嘅纪录，系嘛？中国咧系2025年之前咧系搏命咧系增加钢铁嘅出口，用低价，系嘛？搞到咧系呢、这个其他国家咧，包括土耳其啊、印尼啊呢啲咧，已经对中国钢铁产品咧系征收反倾销税，嚟到防止廉价嘅中国钢铁涌入，系损害咧本国嘅制造业嘅利益。嗱，呢个问题 Donald Trump 一早咧就已经指出，但系英国人咧就睇唔起 Donald Trump 啊，包括呢啲咁嘅左翼啊。总之 Donald Trump 讲左，佢哋就行右；Donald Trump 话黑，佢哋就话白，系咪？咁而家咧？你咁多产能过剩，你点解仲要收购一间 British Steel 呢？你英国政府盲噶，佢收购你嚟做乜嘢啊？系咪三岁细路仔都知道，就系用你 British Steel 呢个 British 呢个招牌啊，系攞嚟做白手套，系咧系用嚟套入去中国啊过剩出产嘅钢铁嗰度。啊，从此嗱呢间敬业啊，都系一间河北嘅公司，就缩咗入去 British Steel， 佢唔会将嗰个 British Steel 改名叫 British and Junior 吓、啊，叫 China British Steel， 佢唔会噶，因为佢要逃避美国啊吓嗰、啊那个关税啊嘛，系嘛，同埋逃避美国嗰个制裁啊嘛。喂，你英国政府明知噶啦，2020年你咁都会出售嘅，系咪7亿几英镑？啊嘛，喂，7亿几港纸咋，唔系英镑啊？喂，你啲喂，你喺本国啊，你全世界啊，冇人买得起咩？ 你走去日本，你走去欧洲，你走去美国，甚至走嚟香港招商，同英国关系极好嘅长和，啊，咪又买英国嘅水，又买英国嘅电，你叫佢杀起啊，佢都得啦。点解你要走去石家庄嗰度买一间咁嘅嘢咧？咁而家问你啦，嗰阵时嘅英国政府博取啊，签署啲协议嘅，代咗几多钱咧？私底下。一间咁嘅敬业，你点解会识得佢嘅咧？一间咁低层嘅公司，系咪啊？嗱，呢个就要由英国有关部门去查啦，系咪先？嗱，你呢个咧就三个党都有份收中国嘅钱 ，OK？ 吓，保守党唔使讲啦，你执政十几年，哇！你呢个咁嘅文翠山嗰阵时咧就话开大中门大开，俾华为咧系入嚟咧投资。呢、这个英国电信，然后咧就话华为美国话嗰当时 Donald Trump 就叫你唔好住收手，但系咧呢、这个文翠山同埋成班英国你睇唔起 Donald Trump 啊嘛，你憎啊川普啊嘛，你话佢系人渣极右法西斯啊嘛，啊佢话唔系，我哋冇钱，华为提供嗰橛平，系唔会涉及国家机密咯。结果当时 Donald Trump 就派咗佢嘅经济顾问 Matt Pottinger 博文。走入嚟英国嘅首相府，拍台讲晒粗口，系直斥啊呢个英国内阁官员，加埋当时嘅 MI 六彩船，佢话我唔理你，我唔系电子专家，总之我而家落 order， 你不能够俾华为参与加入英国电信商。如果你加入英国电信网嘅，你俾华为咧，我五眼联盟美国将你英国踢出局。我唔预你啊！哇，咁呢个文翠山，喂，点解啊？咁你解释先得噶。我哋有电子呢、这个高科技啊，吓嗰啲顾问喺度，你唔系嗰科嘛？博文话我冇兴趣听，我唔系嗰科，我而家话 no。结果咧，文翠山死气咧，先至话，诶、哎，仲唔肯、啊？佢话喂。澳洲同加拿大都有侵佢玩啦，咁结果后来澳洲同埋加拿大喺美国施压之下，咪又踢走华为咯。咁英国先至够舍得咧，系将华为咧系清除出局。嗱，呢啲咁嘅恶劣嘅往绩咧，就唔系一朝一夕噶啦。嗱，中国咧而家对英国咧一早已经谷咗一套气，你镬咧你都系临尾先我。嗱，喺中共眼中，佢唔觉得英国佬蠢嘅。佢覺得英國佬係老狐狸，你係扮蠢啫。你次次咧嚇，你就氹我入局，然後就話美國佬喺嗰頭逼你，係嘛？你要咧，你唔係你要向呢個美國呢個大佬咧，一個呢個 special relationship， 你要向佢跪係嘛？話邊有咁冇國格噶？你係借美國佬嚟兇我啫，係嘛？呢、这個咧，中共咧係對於英國啊。系有呢个叫鸦片战争个十冤九仇啊嘛，当然咧佢自己内心啊唔信，不过咧啲洗脑讲下讲下，自己都信埋啊，你知唔知？嗰啲前线嗰啲战狼啊、王毅啊嗰啲咧，做戏做到七情上面咧，佢都觉得系啊，你知唔知啊？啲做戏啊弄假成真，呢个另一个话题。喂，你而家积积埋埋，你扇咗我好多镬喎、啊！你明明系冇钱噶嘛，冇钱你走嚟啊咧，你冇钱你又识走嚟问我攞？系嘛？我醒咗六亿英镑嘅合同，啊，我嗰度系唔系落实？我就要睇下你有冇啊合作嘅诚意，继续叩头。你铺铺都系咁，而家铸币厂嗰度你批咗未先？批咗未啊？未啊嘛，话 Donald Trump 话唔俾，佢系美国佬压力。如果我系共产党，我问翻你斯坦默，乜你好惊 Donald Trump 咩？你工党啊，系咪？啊！个人身攻击辱骂 Donald Trump， 你咩拉米啊、斯坦默啊、李夫斯啊，你都闹咗好多年噶啦，系咪？而家佢做咗美国总统，乜你而家成班变咗佢哋只狗啊？你啊，你而家你听佢定听我啊？你英国钢铁你知唔知啊？英国钢铁好大镬噶，佢系一间，佢系即系国家嘅品牌，佢喺高云地利啊，系嘛？佢嗰处咧系做好多嘅嗰啲当时啊战争嘅时候啊，所需要嘅坦克啊，同埋好多嗰啲直升机啊，嗰啲主轴啊，你知唔知？嗱，另一个由《孙子兵法》啦嗰一个层面去睇咧，就系中国揾一间咁嘅叫做敬业嚟到收购你咧， 佢由 day one 开始冇谂住赚钱，佢就系谂住整弯你嘅。点解整弯你？因为你嗰个叫 British Steel， 做乜嘢要钢铁咧？我问你，坦克车、火炮、子弹，万一有一日中国同美国开战，北约咧系要投入嘅时候，你系咪要用钢铁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点解日本咧系？同埋德国打唔赢英国同埋美国，因为德日两国嘅钢铁嘅产量加埋唔够英美咁多，就系咁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系一场钢铁产量嘅战争嚟嘅。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就系高科技同埋人工智能。但系如果要地面战役嘅时候，你睇睇呢个乌克兰，仍然系要钢铁。咁既然你将钢铁呢个核心产业咁廉价核心奉上，我唔整弯你，我仲系人嘅，系咪啊？嗱，呢个仲有一单先例喎。你英国买 British Steel 已经唔系第一战买啊，同埋俾大陆嘅喺里边驻控咧，都唔系第一镬喎。另外仲有一间喎，呢间咧都系英国著名嘅产业嚟嘅。呢间咧叫孟同控股。孟同控股咧系英国成立于1899年，生产船只啊同埋轮船嘅螺旋桨嘅公司，经过多次并购，后来成为英国伦敦黑的士 Black Cab 嘅主要生产商。佢嗰个厂咧本来设喺高云地嚟，佢出嘅的士出口美国、意大利、南非50几个国家。2000年前后，随住英国汽车制造业衰退。孟同控股咧已经成为英国咧系本国最大嘅自主嘅生产商。好啦，本来好好地地，点知呢间嘢贪心啦？佢觉得咧中国市场好吸引。2005年咧，这个孟同控股咧就希望打入大陆市场，就同华晨咧汽车咧系商求合作。结果华晨嗰度倾唔成，就揾咗一间喺浙江嘅。做总公司嘅呢间叫吉利汽车。2006年10月，英国嘅孟同控股卖咗20%嘅股份俾浙江嘅吉利，并且同吉利合资喺上海成立合组，呢个叫上海英伦帝华。好啦，3年之后，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英国呢一间咧孟同控股咧系生意大跌。佢生产嘅嗰啲 Black Cab 咧，喺2011年咧，系急跌至只系得1500架，结果咧申请破产，就由罗冰咸永道会计师行接管。跟住咧，战格咯。2013年咧，吉利汽车浙江就以110万英镑啊，几抵啊，系买埋呢个孟同控股另外嗰80%股权。嚟到救呢个英国嘅品牌咧，系免于破产。呢个咧就系佢嘅前科嚟嘅。孟同控股系英国啊，系嘅一间咧，系除咗 British Steel 之外嘅另一间咧，招牌嘅产业系嘛？你哋自己嚟，呢啲英国政府你冇理由唔知啊，系嘛？呢间系大公司嚟噶。孟同控股嘅英文咧叫 Manganese Copper Control。你去到英国中部啊 ，Yorkshire、曼彻斯特啊 ，Coventry， 人人都知嘅。喂，你呢间嘢嗰阵时都俾中国食埋，系浙江嘅吉利系嘛？吉利好犀利啊！后来仲想收购啊 ，Volvo 添啊。嗱，瑞典嗰个 Volvo 又系啊，一俾中国一收购咧，系同将你咧系煎皮拆骨，系成间厂咧又裁员啊。嗱，呢啲你估佢咁蠢咩？好多钱啊！咁多钱攞嚟蚀咩？点解收购新呢啲都系以钢铁为主，唔系汽车厂就系钢水厂咧？喂，你英国系北约国家嘅一个主要国家，你生出嚟冇脑嘅，收购嚟呢嘢做乜嘢？你有冇读丘吉尔嘅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啊？有冇读到丘吉尔当时啊，系对于1933年开始崛起嘅德国嘅种种警告啊？而嗰阵时英国嘅工业界同埋商界个个都流晒口水，系谂住同纳粹德国做生意。后来 end up 点啊？ 系咪一班咁嘅蠢猪，全部都系咩话自称牛津大学啊，读历史啊 ，PPE 啊，系嘛？一阵剑桥啊，系嘛？伦敦啊，咁样，我而家坐埋去，成班小丑嚟。你唔好笑习近平小学毕业程度，习近平眼中就当你呢班英国精英系臭四，就系咁解啦，系咪？嗱，你而家铸币厂点先？系嘛？你话呢个叫做霍霍布侯斯啊？呢个咁嘅女议员啊，抵唔抵赶先？系咪啊？系嘛？嗱，弱肉强食，我哋风云谷咧系唔会因为情绪、感情吓，话俾呢个英国以前管治香港啊，有咁大嘅冠贡献而偏帮英国。我陶杰咧系评论时事，向来都系冷酷吓同埋理性嘅，因为点解啊？因为历史学家黄仁宇啊，喺佢个回忆录里边啊讲过一句，佢话历史学家评论历史啊，一定要冷酷，一定不能够带感情。如果唔系，你对你嘅历史观一定有偏见。呢个系黄仁宇讲嘅 ，OK 啊，所以英国你而家举国攞嚟战啊，吓喺中国眼中，佢点会当你系嘢啊？系咪里边而家睇得都已经咧将你铸得啊，系七七八八啦，睇住你嚟食啊！跟住成个国家，佢好似蟒蛇吞山羊咁样，成只吞落肚啊！所以 Donald Trump 点解啊？系咪？亦都睇唔起欧洲，亦都心里边对斯坦默呢啲咁嘅三流左交政客嗤之以鼻咧？系咪净系识吹水？系啊，吹咩？我而家中国就系话中英联合声明嘅历史文件，你又奈得我何咩？我就喺新疆维吾尔族嗰度整啲集中营，叫啲人啊做劳工，咁你又点啊？你咪次次谴责，跟住又话我哋要同中国倾，系咪要咧？啊，要慢慢倾，要 talk talk talk， 你咪 talk 咯，啊，你咪 talk， 你继续 talk 十年，继续 talk talk 廿年啦，系咪啊？呢个世界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呢句系真理嚟嘅，系咪？ 因为而家咧如梦初醒已经太迟，因为依十几二十年嚟咧，用翻中国嘅说话就叫布局，呢个布局已经系完成噶啦。头先你提及嘅伦敦的士被收购啦，嗰个生产商，另外咧，曾经染指核电厂啊，除咗钢铁厂你之外，仲有英国最大嘅半导体嘅晶片厂。当时咧，前任嘅首相啊，卓伟斯啊。就嗰時做黨魁嘅時候咧，就殺停呢個中國嘅文泰科技旗下嘅安世半導體對中英國嘅呢個紐波特晶片製造廠嘅收購，咁啊殺停咗。但係你都知啦，阿卓偉斯啊咁短命，根本咧就之後不能夠維持到呢個對於中國嘅收購。只不过去到2021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投资法案，规定17个敏感的行业范畴里面，包括核能通讯，才能够挡住这个中国的投资和拼购。但是没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去到很多的基建，包括食水，包括物流、仓库，亦都是已经是完全插晒旗。最近是有些什么的拼购呢？大家不觉得的。就是京东啦，曾经咧，而家喺香港向 HKTV 摩王维基出手嘅京东集团，喺2023年咧就系向中国出手，向英国出手，就呢个2.5亿英镑就拼购一个咧英国嘅大型物流嘅园区，咁啊个达到10万平方米，系位于边度咧？就 Coventry， 另外一个喺 Preston 嘅。达到50,000平方米，咁呢啲园区系咩咧？园区佢就系你当系一个工业村啦，里边好大嘅，大到系可以租俾其他嘅英国嘅零售或者批发商做仓库，有部分咧系可以有冷藏装置，譬如话租俾 Tesco 啊，租俾呢啲咁嘅大型嘅连锁超级市场，包括啊喺2022年呢、這个京东亦都斥资咧。4,400万英镑就喺 Doncaster， 另外一个园区就系咧 Tesco 就系喺里边咧有一个冷藏嘅仓库，就系租俾佢啊。咁呢啲咁嘅布局咧，看似话呢啲系普通民生嘅嘢啫。对于核电厂啊、5G 网络啊，甚至核能嘅生产冇个无伤大雅啦。但系你要留意，其 其实佢喺呢啲就系影响民生，同埋里边咧，佢可以咧啊，譬如话佢唔租俾乜嘢地方、乜嘢嘅机构，呢个系佢有权选择嘅。你唔好以为物流咧系无伤大雅，因为咧喺战争里边咧，物流即系 logistic 咧，呢个亦都系取决生命线嘅。因为到时咧，即系边啲嘅仓库储存啲乜嘢嘅货物，你唔好理解为呢个唔系属于国家安全，因为嗰个物流究竟系去紧边度？呢啲可能唔系坦克车，但系可能系啊军用嘅补给品，包括粮食，包括咧呢啲咁嘅衣服，呢啲全部咧都系可以属于国家安全嘅范畴。咁所以京东而家佢插咗旗喺包括 Milton Keynes 啊，包括 Coventry 啊，包括 Doncaster 呢啲咁交通方便嘅物流园区咧，喂，将来如果真系进入咗一个啊战争对抗嘅状态，呢啲物流园区嘅情报啊，包括佢哋嘅营运啊、出入啊，会唔会好似巴拿马运河咁样，系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嘅位置呢？你唔好谂住全世界净系巴拿马运河系属于国家安全，每个国家里边呢啲大型嘅物流园区同埋交通出入咧，都可以系嘅。啊，到时可能系一个啊师或者一个团里边嘅粮食同埋啊军装嘅衣服都可以咧，啊可以晾一晾你，拦一拦你，到时咧就个补给出现问题嘅咯。所以而家个情况，好多人即系 focus 咗喺啊一啲通讯核能里边，但系好多你唔起眼嘅，唔起眼，譬如话伦敦的士。啊，或者系呢啲我头先讲嘅 Tesco 超级市场嘅物流园区，你以为中资投资咗系无伤大雅，将来要起事上嚟嘅时候，就系有用嘅时候啦，陶生。 唔止系呢啲啊，核心嘅产业，足球队咧 ，Birmingham City 咧，系咪啊？ 嗯， 系嘛？而家系边个噶？系中国商人嘅，系嘛？识唔识营运啊？唔止系 Birmingham City 啊，仲有啊狼队咧，系嘛？呢啲全部都系由中资收购 ，OK？ 啊，有一个咧，呢个 Birmingham City 咧系一个叫声称叫香港嘅商人，个名叫孙操雄，啊，佢名下嘅呢个咧系叫中国投资集团咧，系收购咗 Birmingham City 咧系 50.6% 股份，系嘛？咁跟住咧就营运咧系不当，啊，搞到咧嗰队波咧个水准咧系一落千丈，喺几个月之前啊。啊 ，Birmingham City 同第二队打嘅时候搞到佢本身嗰啲球迷啊，系冲落嗰个足球场嗰度啊，系抗议啊，系喊打嗰个领队啊，话你做乜嘢啊，将你队球队咁贱价卖咗俾外国势力，然后打到咁啊，系啊，啊呢啲上有上 sell， 下有下卖，我而家就等待睇英国几时将个温莎皇宫卖出嚟，卖出嚟俾某一个咧。上海的中资集团呢是收购攞嚟做咩？是收购攞嚟嘅，将佢起建为全英国最大嘅中国大妈足浴啊个中心啊，同埋按摩桑拿，然后喺呢个温莎堡嗰度啊，扯起支五星旗啊，威啦啩！嗰阵时乜嘢鸦片战争国耻真正系洗雪啦，系咪？系咪英国佢你咪有钱有钱就得啦嘛？温莎皇宫又买啦，太阳时报又可以买啦，由人民日报啊嗰、那个海外版收购啦，将太阳时报变咗做 People's Daily 啊嘅一个英国版啦，系咪啊？呢个 BBC 啊，系咪亦都可以由中央台去收购啊？全部有得经，全部有价嘅，系咪啊？系嘛所以咧呢啲喂大佬。系嘛？点解啊？阿老习啊，睇你唔起啊，鄙视你而家成个英国咧？啊，你系咪要自己问一下自己点解啊？啊，成日话唔明喎。而家我头先嗰对嗰个半个钟头呢个节目，如果有人将佢译做英文，啊，我希望有啲有心人啊，将个 transcript 啊系弹俾呢个霍布侯斯听。佢话佢唔明自己点解俾中国香港特区抨翻嚟啊嘛。你俾佢睇一睇我头先讲嘅呢一大段嘅英文嘅翻译嘅 transcript 好吗？啊，边个 BNO 啊嘅哥哥姐姐得闲啊，啊将嗰个头先呢段录音咧，啊你译咗佢啊，帮手啊，系嘛？啊，帮手啊，弹俾佢睇啊，等佢知道自己衰乜嘢，等佢知道自己嘅国家